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嗨，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到今天早上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天气呢非常的晴朗，今天也进入到了元气满满的周一的环节当中，让我们用来自于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打开今天的音乐方式。当然正在用和心里起有雨，趁现下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的事在担心，少女手中 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空气，对着空气收集他心事的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沉入指令，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幻想的快乐永远无趣，诗人这句的标题是乐曲的希腊少女，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看在3月5号这个周一北京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1度，今天是惊蛰节气，天气晴为主，客舱条件比较好，地面的风力也不大，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还是要提醒您的是哈，早春时节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非常冷，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的。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到3到4级，最高的气温是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的晴渐多云有轻雾，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80%。今天是惊蛰，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的这个早春的天气已经 正式的光临到我们的身边了哈。惊蛰呢，按照我们传统日期来说的话，好像应该是所有的这个虫子都开始蠢蠢欲动的时间哈。 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就是说天气慢慢变得比较暖和一些了，而且偶尔可能会有一些春雷啊。其实提到春天来了之后，就是这种万物复苏的感觉。从今天早上早出门的朋友应该可以感觉到，哎，我真的是觉得比上周哈，明显的你出了门之后觉得已经大白天了。 对， 因为我出门比较早，所以出来之后，以前的时候在稍微在冬天一点的时候，会觉得说天还是黑的。那现在出门之后，已经有了一种说，哎，整个天都已经亮了的感觉。 我感觉惊蛰本来是很多虫子开始这个慢慢 活动一下， 开始活动一下的时候哈。但听静瑜这么一说，感觉你才是真正见证这个城市开始慢慢 我也是虫子之一嘛，出来活动一下。 好了，这是我们来说到的天气情况，继续来看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签到情况啊。 是我们来看看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 Nino， 第二名是崔楠，第三名陈二，第四名苏静，第五名是子航，我们再来看看哈，第六名太子， 第六名是太子，第七名是神采奕奕，第八名是培培，第九名是王涵明，以及第十名张岩，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你知道签到还可以再顺便虐一下大家，秀一把恩爱的就是培培了，他说， 怎么说？ 我上周签到上不上榜，然后今天早上老公说，我给你签吧。果然上榜了，这是在满满的秀老公力 啊！ 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得用老公的这样的一方面的这个能力啊，可能男生的手速会比你快一点点。今天呢，我们到跟大家说到的一条头条资讯，我想我们上周也应该跟大家预测了很久了，那就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啊，已经在今天上午的7点正式进行了。现在估计还是这个比较开始寒暄的环节，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杜比剧院是正式进行，全球呢将有超过100个国家以及地区来进行电视或者是网络的正式直播啊。 是，那在今天早上整个持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当大家来关注一下，看这个颁奖的情况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具体的介绍，就是前天呢，在工会奖斩获了剧情类最佳影片的电影《水形物语》依旧是比较热的，因为是以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还有最佳女主角13项提名哈，是领跑本届奥斯卡的。不知道最后可以斩获几项，但13项提名目前看来是傲视群雄了。 是，这个提名呢非常多，是不是有点像上次的格莱美的这个当时的这个 Jay Z 是，如果是 Ed Sheeran 的话，两提两中也还不错。但如果像 Jay Z 八头零中，好像这个就有点让人有点尴尬了哈。当然由著名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来执导的战争悬疑片敦刻尔克是以8项提名是位列提名榜的亚军啊。这部片子去年9月在内地上映过嘛，是吧，斩获了3.38亿的票房。而另外呢，之前呼声比较高的3块广告牌是以7项提名屈居季军哈。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可以都比较熟悉了，像3块广告牌是刚刚上映，敦刻尔克是去年有上映过， 对， 还有像至暗时刻啊、寻梦环游记、挚爱梵高这些影片都在我们国内上映过。而水形物语这一部领跑了13项提名的影片也即将在国内上映， 对，即将上映了啊。3月16的时候呢，就会在中国院线全部的铺开。这两天其实也算是奥斯卡的颁奖季了，这个你去不管是打开的任何的娱乐头条，或者是你去电影院看到，基本也都是奥斯卡的相关的一些电影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比较简单了，你觉得哪部电影、哪位电影人最有可能得奖？提名的电影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部，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常在开玩笑的时候都说，你可以去参选奥斯卡了，你拿一下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什么影帝、影后的这样的。今天哈，就给大家这样一个权利，我们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自己决定一下，看看说你觉得哪部电影、哪位影人最有可能得奖呢？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分享的话题。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最终的这个答案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最近我们也一直在聊到哪部电影会比较好看，3块广告牌已经上了2天了，这两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当中也开始热传和疯传，所以呢来期待听到你的答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娱乐天空。 天色交换，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有人装作善良正在靠近你的身旁，要做你的伴，怕你太心事的缓慢，欲望难躲闪，我终于还是失去了判断。阳光多灿烂。

Samantha J 带来的 Roller Skates 啊，当然呢，这是他出自他的新专辑 Best of My Love， 炫酷的 disco 曲风加上甜美的声线，绝对是舞池当中最嗨的热单。 嗯啊，听完了热单，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热门的这个提名的电影，到底您最喜欢哪一部呢？ 好嘞， 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您可以参与互动。大爽在跟我们说啊，当然是《寻梦环游记》啦，因为这一部剧特别的有意义，将死去的世界拍得让孩子们也觉得特别的容易接受，同时也是一个追梦的正能量的主题。 我跟你说，去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哎呦，绝对不能让孩子看到，因为上面特别骷髅鬼怪、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完之后，你觉得这么感动人心的一部片子，一定要让孩子去看一下哈。 就是因为可能死亡一直是我们比较忌讳的一个话题，但它确实也是人生当中的一部分。用这样比较童话般的方式来拍出来了之后，你会觉得说会有更多的意义来值得我们去思考，特别是片中的这个各种版本好听的 Remember Me 啊， 它也是入围了这一届奥斯卡的最佳电影配乐，所以也是来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摘获。 要不然怎么说奥斯卡是一个大熔炉呢？你喜欢看电影就可以去看看电影，如果你喜欢听歌的话，我觉得在这儿也能够有一些不错的斩获哈。继续来看一下，太子说呢，个人觉得敦刻尔克获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整部戏的剧情还有画面做的都非常不错，观众的反响也很好，最重要的是敦刻尔克的出发点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阐释战争，这个可能原来没有人去做过，我觉得哎，这个角度新奇，可以看得出克里斯多福诺兰的这个导演功力还确实是很不凡的哈。 嗯，另外他也提到了至暗时刻也非常不错，他觉得有希望会获奖，因为这个丘吉尔的扮演者加里奥德曼演得非常好，希望可以有所斩获。这种老戏骨哈，同样也像梅丽尔斯特里普，这次他是凭借华盛顿邮报当中的出色表现，第21次提名奥斯卡了。 嗯啊，当然呢，金刚狼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算是这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部呢，也是提名了改编的最佳版本的这个剧本，实现了超级英雄电影在奥斯卡当中零的突破啊，可以看得出这确实是一部比较人性至上的超级电影的超级英雄的电影。另外呢，泥土之界的 Rachel Morrison 成为了这个奥斯卡的第一位提名最佳摄影的女性。另外呢，这个在博德小姐当中的格雷格格韦格，以及另外呢在逃出绝命镇当中有出色表现的乔丹皮尔，都凭借着各自的处女作来提名最佳导演。但是我觉得每年比较逗的是啊，这个奥斯卡的这个版本呢刚刚一出来，金酸梅奖是一定会立马跟上的哈。 甚至我觉得说这几年在金酸梅的这个关注度上都有大超奥斯卡的感受。 对， 大家会去关注一下，因为这个金酸梅奖了解的朋友会知道，我们在讲的就是选烂片还有烂演技的这个奖项，它就是摆明了带双引号的跟奥斯卡对着干。 嗯， 但其实每一年选出来的这个大家还都挺好玩的，甚至有演员现场去领奖，他觉得说也要虚心的接受批评，所以说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3月3号上午，这是今年的金酸梅奖哈，赶在奥斯卡前一天去揭晓了。 对啊，当然呢，这次呢，表情奇幻冒险获得了包括最烂影片在内的四个奖项，成为了最大赢家。另外，此前获得最多提名的变形金刚5倒是名落孙山，看来这个系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哈。 再看来电影人方面哈，虽然他们这次都没有去领奖，汤姆克鲁斯还有 Tyler Perry 分别凭借《新木乃伊》和《黑风婆子的万圣节2》获封了最烂男女主角。 嗯，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原来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人去领奖，现在呢很多人还争着去，看来真的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哈。反正有人去关注我就是一件好事的，对不对哈？ 也继续期待大家的答案，今年奥斯卡您觉得哪位电影人哪部电影可以获奖呢？来到我们的早音乐秀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来听到丁丁和西西《小人物的冒险》。 让我为你唱首歌吧，在这个美好的一天，曾停下时间那一刻，你开始奔跑着向前，地球转啊转啊转，不是人们的无奈，人们转啊转啊转，追逐着自己的无奈。 世界在变得一步一步一步向前，好多变都是考验你的关键，爱无限只来自这个美好的一天，从停下时间那一刻，你开始奔跑着向前，时间滴答滴滴答，日子总是太匆忙，偶尔我们会忘了自己其实也很重要。 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仿佛和丁丁与西西一起经历了一场小人物的冒险。和这个好莱坞的正片相比啊，就是奥斯卡的颁奖礼的正片相比，我觉得这个金酸梅奖过来领奖的就有点像小人物的冒险了，是吧？哈。 但是提到小人物的冒险，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最近有假期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出去冒险一下。因为最近呢，各大旅游平台发布了错峰出行的报告，因为在春节期间，这个机票啊、酒店啊都是涨了一大截儿。那现在呢，随着大家都回归来工作了，可是呢没有休息，但是攒着假期到这段时间去放松的人们就可以抄个底了，因为价格大幅回落。整个从二月下旬开始到三月期间呢，出境游的价格环比啊比较春节期间是下降了近50%。 而且呢国内游的价格呢也是平均下降了近40%。我觉得和春节出游相比呢，这两天出去出游的人才算是有精明的头脑哈。一些游客呢也正在开始提前启动赏花游的行程，随着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下降，像日本赏樱啊或者是林芝赏桃花这样的一些线路正在受到追捧哈。大家不妨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些旅游的美景。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他拥有无限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现实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降临就会轻轻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

个他的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直播，路两趟子弹丢到夜色，举个走两步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数边找着你，数边等边找边回首看，我你的在哪里的光被吹熄，要你通过小火花感受我融化。What's up？ 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歌曲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你慢慢酝酿，心动的秘密重要。我的心只能够懂得你的模样，真爱难道拥有你了，你我都该勇敢率性放下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星星，可爱你的真理，这就是年轻该想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说走咱就走》啊，说走就走、啊。 我这曲风，毕竟也是我偶像，这样的改编我不能忍。 就是忽然换了一个感觉和节奏哈，我被上周的那个我们说到那个电视剧主题曲哈有点洗脑，不能自拔，所以今天呢用一首周杰伦的《说走就走》来开启了这个7:36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互动的话题是这个奥斯卡今年的电影，你觉得哪一部电影是最有可能去得奖的？另外呢，提名电影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为什么哈？今天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电影的这样一个周末了哈。 来分享哈，看《寻梦环游记》今天确实是提名比较多的。张然也说了，去年最喜欢这部影片了。让我们知道之后，就是亲人在离去以后去另外一个世界也很快乐。 对，另外呢，这个好舒尔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的原因，昨天呢看了这个大热的三块广告牌，说实话睡着了三次啊。三块广告牌你各睡了一次是吧？然后看了影评之后呢，觉得这里面表达了各种深意，但是台词的抖的这个包袱和笑点自己都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你们的这个平行宇宙好像没有对得上的感觉哈。 嗯，其实对于电影来讲，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过程当中，你找到投自己脾气的那一步就好了。 对， 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话题互动。 嗯，好了，看说完电影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北京人艺保留的剧目关汉卿和晚餐，3号开始在首都剧场和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再次上演。 刚刚说到说走就走，整个到了三月份的时候，除了这个出国旅行的时候这个价格会便宜一些，大家留下来看好剧的时候，开春有很多的大戏上演了。 对， 关汉卿和晚餐呢分别是中国话剧先驱田汉以及希腊当代著名艺术家卡巴奈利斯的代表作品。那除了这两部之外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因为今年也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田沁鑫编剧和指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在3月7号到11号再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嗯，来纪念一下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的戏的这部本身的作家呢是来自于李敖的同名小说来改编而成的，而且呢是通过话剧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侠义精神以及富国强民的理想去复活在舞台之上，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哈。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的这个三月份呢，除了旅游之外呢，这个去看戏应该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折扣的优惠。哎，今天我们怎么觉得好像都给大家 在进行生活小妙招的分享。 因为开春了，今天是惊蛰呀，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不用觉得大冬天都窝在家里多难受呀。不管是出门看看剧，还是出去旅行一下，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氛和气息吧。 来，继续听好歌，听到的是劳伦旺带来的 Only You。 今天早上打开窗户，开始莫名发呆，想你那可爱的模样，让我整个都魔障。我的手机又给你发了一个消息，喜欢你是我的秘密，可能这要变成话题。做你的 baby girl only you， 想一起旅行 just only you， 就在你身后 only you， 在你身边苏醒 only you。 Pretty girl， 你可知道我们很般配，有着别的女孩给不了的安慰，这种感觉在我的心里翻倍，没什么比把你娶回家还干脆。从我的手机屏幕到我墙壁都是你，你美得让我窒息，让我不能后自己，带你去热带雨林冒险救过自己，乖乖听我的话，否则会收拾你。每天回到我在陪你围绕，一直引你为傲，而不是你以为要忘，和你漫游在迪拜的高空之上，我会更加优秀，不会让你失望。 Only onlyYou, you, you， 从不从不跟你说 no no， 我要带你 all you， 爱你好久，这种爱也少，又不会再放手。 做你的 baby girl only you， 想一起旅行 just only you， 就在你身后 only you， 在你身边苏醒 only you， 我会握住你的手 the baby only only you， 一起去大海遨游，然后再喋喋不休。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你的生命残缺，恋爱中的那些环节，希望永远不是残缺。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一起经历太多挫折，彼此都不是个过客，我们都有这么说过。 做你的 baby girl only you， 想一起旅行 just only you， 就在你身后 only you， 在你身边苏醒 only you。 听到的来自于 Sir Wang 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Only You， Only You 这首歌曲呢，如果你随便一搜的话，估计能搜出 N 多个版本哈。当然这首歌曲的版本呢，我比较喜欢，比较轻快节奏，而且呢算是一首新歌重唱的一种感觉了哈。 但是我保证你第一个搜出来的一定是 Only You。 前半我吹谁更， 开车时候稳好方向盘哈。大早上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50，早高峰交通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因为这个早春时节可能感冒比较多发，所以像前往医院地区啊，比如说像崇文门路口、新街口内大街、西二环的儿童医院周边，还有西四环五棵松桥区周边，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开车注意的话要小心。 是的，今天呢我们呢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自于奥斯卡颁奖礼当中你最看好哪部作品。刚才呢郝叔也说到了，这个虽然呢三块广告牌当中的一些笑料跟包袱自己不太能够理解，但剧院里的老外笑得合不拢嘴啊，让我们各种懵。你看，这就是我觉得算是一点点小小的文化差异了。我另外我觉得你跟台词可以跟得稍微紧一点，有的时候是那个由于你看的是可能原版电影的话，你看的这个字幕和你自己去感受到的这个盖到这个笑点其实是有一点时间差的哈， 有点没接上哈。但确实在这一次的这个奥斯卡的时候，现在哈北京时间的7:43正在进行的是红毯仪式，还没有进入到真正颁奖的这个环节。不过这一次之前的一些评论基本上觉得说，像三块广告牌还有华盛顿邮报基本上一半一半吧， 有点稳了， 会摘到这个最佳影片奖。 是的，反正呢我们也会继续持续跟大家来关注到这一次的奥斯卡的颁奖礼。在我们的一会儿呢节目进行到后半时段，这个8:30左右的时候呢，跟大家会看一看哪些影片已经最终获奖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江雨晨晴天娃娃，祝你晴天有好心情。 拉开了窗帘，怎么是下雨天，把吐司咬碎碎，为我的狗叫米奇，哥哥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原来 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aby girl used to ride on the metro Had a dream of diamonds and stilettos First class in Miami from the west coast Never wanted to be homecoming queen Not just another girl in the strip club Working hard, now the dollar's gonna miss her Big, big bags, I'm gonna tip her Making sure she's gonna come with m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if I hurt out?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Throwing all this cake Ooh, it's your birthday, girl I like that, girl I'm in love with a dancer In the champagne room Until the sun comes up Oh my God I'm in love with the It's 3 a.m. and we only getting started In the cab on the way to your apartmentTonight you made a killing cause you're gorgeous Yeah, we gon' have a hell of a time Blue honey's everywhere like a cartoon Ooh, baby,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Give it to me like your mama never taught you I'll make it rai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One money, two honey How much can I throw? If I hug, I can't say no Oh, I won't let go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Show. Ain't ashamed to say it, I'll let everybody know. You don't have to say no words, you let your body speak. Baby, I don't care. I fell in love with a dancer 来自于 Florida 啊，如果是我的话，这两天我准备就带着这首歌曲去炸街了。因为这两天看到街舞节目之后呢，觉得好像全身每个细胞都准备了运动起来。 说你想去谁的街区？ 我想去小猪罗志祥的街区，我觉得他非常逗哈。 我们俩在聊的是最近大热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就是街舞，是邀请了四位导师罗志祥、韩庚、这个黄子韬还有易烊千玺，分别代表70、80、90、00哈，你看看这个时间的这个跨度。 谁是70？小猪是70， 就是你选择的。 我为什么选择了一个最老的街区我才反应过来啊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带上一点点刚才这首歌曲来去 Florida 的 Dancer 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会有点燃炸的感觉。刚才算是 Florida 最近的刚刚出现的一首新作了哈，旋律标志性的抓耳，而且会卡拍子的热舞爱好者估计已经开始开跳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街舞节目，我们一会儿会在也是会在后半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稍微聊一聊昨天上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个比较炸的一个点。那继续来关注到的呢，是最近我觉得算是音乐界大家这个大呼高兴或者大呼意外的一件事情了哈。 因为如果你在手机当中下载了网易云 app， 网易云音乐的这个 app 的话，其实打开之后会发现说，哎，最近突然跳出来一个推送，然后就是 H5 的一个页面，然后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合集，比如说什么华研音乐，然后50首精选呀、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我当时在想说，哎， 这广告打得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吧、后来发现说其实是人家两家公司有了一个战略上的合作。 是啊，3月1号开始呢，打开的这个 APP 已经出现了这么一段啊，网易云音乐与华源国际达成了战略合作，关键是华源国际在网易云音乐上的曲库呢，将覆盖的是从1998年至今的歌手和歌曲。我们来看看里面有谁好不好。 对，其实提到华研的话，如果你在初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追过这些明星，已非常熟悉他们了，因为基本上靠两个组合华研就已经打开知名度了。 肯定有一个是 SHE 哈， 还有一个就是飞轮海了。 对， SHE 当中的这次的这个 SH 和 E 全部都会被解禁了哈。另外呢，飞轮海当中的炎亚纶啊，包括这个动力火车，包括林宥嘉等很多位歌手的作品都会被解禁了。所以我今天有点后悔，我今天拿到了是一首林宥嘉的歌曲，但是刚才我忽然觉得是不是应该把飞轮海和 SHE 的那首歌曲拿出来 自己来唱吧。 时间再美再美、 好了好了好了，来听林宥嘉。 好吧好吧，还是我们来听林宥嘉吧。来听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四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觉得这首歌曲也可以看作是对于这一次合作的姗姗来迟的一种表述啊。 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杀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小菊阿斯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啊，去年的这首歌曲实在是太过火热了啊！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播了无数次这首歌曲，是不是、啊？ 对，但现在提到《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会想把它送给自拍美颜相机。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代人是没赶上现在有这种自拍啊、美颜啊什么，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所以留下了一大波黑历史、 嗯、啊！ 你再去一下什么 QQ 空间啊、人人网啊，可能你知道那个时候再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的，还能找到一些非主流的照片。 你知道上次有人呢把这个自己的父母的年轻的时候照片放出来哈、啊， 哎， 然后呢？大家说哇，父母好美，但是后来有人就说了，你知道为什么父母当时照得很美吗？除了他们 像素渣， 像素比较渣以后呢，就感觉每个人都会有一圈美颜的效果在那儿，对不对哈？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因为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美颜呐、啊、相机啊这种东西，所以说呢，还有可能会沾染上一些，哎，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奇怪的叫做自拍上瘾症， 嗯， 这种习惯，而且严重的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什么事儿好像都会上瘾啊！22岁的英国小伙艾哈迈德一天自拍大约200张照片上传至图片分享网站这个 Instagram， 生活呢因此也是改变不小啊。 嗯，艾哈迈德呢每发一张照片就会细数啊自己每张自拍得了几个赞呢，如果少于600个他就会把照片删除了，觉得不满意重新拍，一定要多于600个。 你看人家网红的心情，少于600个我就觉得不满意，600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多了哈。 就他自己也承认说自己已经自拍上瘾了，而且就是自拍这件事情已经改变了他生活当中的很多地方、 嗯、 完全沉迷于社交媒体，总想提升自己。 对，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比如说什么牙齿贴片呀，填充了下巴呀，包括呢这个眼睛下方和头部都注射了肉毒杆菌。但是他的朋友对他的自拍是颇有微词，他们说：“哎，你就不能不拍，好好吃顿饭吗？” 我遇到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夸张到像艾哈迈德这个样子，就是说、嗯、会就是每天都拍，少于600个赞就删什么之类的。但你跟他吃饭，你会很有压力，就是他基本上属于不怎么理你的，就他来吃这顿饭的目的不是你，而是为了把好看的照片秀给别人说，哎，你看我来吃饭了。 对，我觉得呢，生活当中改变自己更加重要一点点，而不是在照片当中，你说是不是啊？ 镜子里的我忽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瘦、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高，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 309不是一个符号，309不是一个密码，309是3月9号北京国美亲情内购会，黑色星期五大牌低价强势来袭，主力专场超级特惠，仅此一天，错过再等一年。3月9号就去北京国美。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更能在路上轻松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车载 4G WiFi 和安吉星智能家居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换代吧。

剧梁咏琪的一首歌曲《搬家》，希望能够搬家住到你的心里。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也欢迎大家把家搬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感受一下阳光。 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参与的互动话题呢，跟奥斯卡呢是完全结合哈。他说呢，这次呢，奥斯卡的最佳电影和哪位电影人最有可能得奖啊？不妨您能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另外呢，提名电影当中您最喜欢哪一部？其实呢，在设置这个话题之初，我就猜到了，估计很多人都会说《寻梦环游记》，因为毕竟在中国其实上映过，而且呢，当时也算是一个票房大热，在线上线下都炒得非常火哈。 对，其实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三块广告牌、《敦刻尔克》、《至暗时刻》、《寻梦环游记》、《挚爱梵高》这些影片，都曾经在国内上映过。而且这次大热的获得13项提名的《水形物语》也即将上映，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投票了，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给我们， 哎， 觉得哪一部最有可能得奖呢？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翻拍的《笑傲江湖》。上周呢是在网上开播，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聊过哈。当然新的《笑傲江湖》呢非常不招观众喜欢，很快就以2.4分的豆瓣最低分来拉低了国产翻拍剧的评分的底线啊。 2.4分啊，这真的是 基本就跟没分一样， 过于低了。 是啊， 对，因为观众来抱怨说，就是新人演员颜值不够高，而且剧情改编的太多了，再一个武打的画面拍摄有点拖沓，就是国产古装剧经典翻拍看来真的还挺难的。 反正就是想颠覆下经典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另外呢，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呢，近期是定档在3月16号来发布，并且呢，最近也是发布了首款中文版的预告片啊。 《大坏狐狸的故事》是改编自法国的畅销绘本，叫做《坏狐狸》。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吧。如果您现在正带着自己的宝宝去上学的话呢，他可能会感兴趣，因为故事的舞台是一个小型的农场，一个想吃鸡的狐狸被迫当了鸡妈妈，有3只误入歧途的小鸡一心想要做嗜血狐狸。还有一头责任感爆棚的猪以及猪队友们，为了送人类宝宝回家，踏上了一场高潮迭起的公路冒险。看看现在这种动画电影都可以拍公路片了， 是公路片，感觉有满满的理想在里面哈。所以呢，接下来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也同样的也请大家来近期去关注一下《大坏狐狸的故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有理想》。 不缺，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痛痛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又开始都是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真实话，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慌，难免也会迷茫，不睡，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对，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够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真实话，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慌，难免也会迷茫， 我就喜欢像李荣浩这种有理想有志气的好青年哈， 就是演唱的时候还特别的随意， 对，听不出来，感觉好像是为这种所谓的传统的为理想歌唱那种愤怒的这种大声疾呼，但其实我觉得有现在呢，这个从编曲包括从歌词当中就能够传递出他想表达的逻辑跟意象哈。 嗯，有理想的不仅仅有李荣浩，还有今年春节档的贺岁影片、 哎、 大家都知道啊，之前像《唐人街探案二》啊，《红海行动》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那这一次呢是《红海行动》的票房突破了30亿， 我爱鼓掌。 哎，这是《唐人街探案二》突破了之后呢，成为了内地影史第4部票房破30亿大关的影片了。 嗯，当然呢，冲奥影片刚才说到的三块广告牌的上座率惊人的高达了53.4%，可谓是场场爆满啊！这个我觉得也说明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现在的影迷呢，其实越来越看口碑了。谁说这个电影的口碑好，他可能就会去多多关注一下哈。 嗯，因为这个《红海行动》算是后劲儿比较强了，因为在大年初一那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排片率最高的应该是《捉妖记》。 捉妖记二，对。 但是到现在，你想这个正月十五都已经过完了，持续的还有这么高的排片，也真的算是很厉害。 嗯、 而且跟现在的这个春节档票房冠军《唐人街探案二》的票房差距已经缩小到2亿以内了。 对。 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个后劲儿还有口碑当中来看出，这部影片真的带给大家的震撼和价值。 你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忽然觉得如果把这个《红海行动》和《唐人街探案二》比作一场这个马拉松的赛跑的话，我觉得解说员应该会说，哎，前期这个《唐人街探案二》跑得非常快啊，但是后期，哎，你看追上了，追上了，进了，进了，这种感觉哈。 你在映射《捉妖记二》跑的是100米是吗？ 就是他是100米冲的特别快啊，但是问题我们这个比赛好像是个3000米或者是马拉松的赛事，对不对？ 是啊，其实在这个电影市场当中呢，大家从来就不缺乏说，哎，我觉得说要等到哪一部影片去，其实一直在期待的是好的作品、 嗯、 包括像今天也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像这一次奥斯卡的提名的一些大热的影片，也希望有机会在上映的时候您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的啊，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很简单，就是这次提名的这些影片你最喜欢哪一部，另外你觉得哪一部可能会得奖。现在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这次奥斯卡的这个获奖的最新信息，在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资讯来给大家说出来。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更能在路上轻松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星君越，配备车载 4G WiFi 和安吉星智能家居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Oh, 来自 Major Lazer 以及呢来自 Mo 和 DJ Snake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啊，刚才呢在直播间当中大家没有看到哈、啊，这个静宇已经开始跟着一起开始扭动自己的身体。 Fire song, someone, 不吓唬大家啊， 唱得很动听啊。 上班路上， 是 因为这样带电音的歌曲，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 嗯， 就是它很能带动气氛，让你跟着一起去哼。 对， 但是你不能不听原音，只听到自己哼的那个部分。 你说的非常好。 如果你是戴着耳机的话，在你旁边的人应该会一脸的惊诧，说你到底在乱吼什么？ 不，你如果摇起来的话，比如说哎，还挺有范儿的，但是你就哼哼的话，感觉也很有气质。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唱出来，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 了。就有一句带一句的，因为这个加电音的歌曲确实不像我们传统歌那么好跟着去唱哈、 嗯， 就很能够带动气氛起来。也希望您在上班的路上听到这首歌曲，会有好玩的这种感觉。 嗯、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英国有一个小伙患上了这个自拍上瘾的病症，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影响生活的病症了吧。 对， 那最近呢关于这个自拍哈，哎，美图秀秀公司有话要说了。 是，我觉得美图秀秀公司最近发现的这件事呢，如果给这个英国小伙安上的话，他立刻就能治好自己的病了哈。有网友发现呢，从商标局的官网上，美图已经获得了丑图秀秀的注册商标，不禁让人想起了早前阿里巴巴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抢先注册了阿里妈妈、阿里爷爷、阿里奶奶、阿里外公、阿里外婆、阿里舅舅、阿里伯伯等等商标。 这让我想到了巴巴爸爸、巴巴布拉布、巴巴布。 关键你知道 巴巴爸爸家族 这个很可笑的是，这个 你是美图秀，你干嘛抢注丑图秀？这其实就是一种算是这种防御性的注册措施哈。 其实美图申请丑图秀秀这个商标哈、啊，其实不是为了推出一款专注于丑化容貌的 app， 相信这个也不会有人去下载，而是因为最近流行在微博还有朋友圈当中有一个叫做丑图秀秀的小程序。 哎，还真有、啊、 所以这么去做可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防御性的注册，就是防止竞争对手对于美图的这个商标进行丑化。 嗯，所以呢丑图秀秀呢因为侵犯美图公司已经取得了商标注册证书的商标丑图秀秀，现在已经被迫改名为丑图羞羞， 害羞的羞。嗯，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小程序的首页的图片素材还没有修改，大家去看一下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模板啊。说实话，你如果看完了以后，你会真的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丑图秀秀，叫土味秀秀比较合适哈、啊。 其实可能就是被大家拿来玩坏了哈、 嗯。 但是也需要提醒广大男同胞的是，确实通过这样一款小程序来告诉你，提升品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要不然的话女生怎么会爱上你呢？ 张阿姨，该登机了。 那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在机场环球蓝联柜台退税呢。 回国也能退，中国银行联合环球蓝联推出了退税通服务。 是吗？ 在境外有环球蓝联标志的商店消费后，填写退税单，海关加盖图章，携带相关材料，回国到中国银行指定网点就可以退税了。 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各营业网点或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杂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8:2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你看到谁声招呼怎么打的这么 就看出来、啊、就看出来你这个上班的态度以及我的上班态度。 对啊，就是我这边忽然显得特别懈怠，其实我觉得我上班态度还可以啊，只是比不过你的这种高亢而明亮的嗓音哈。 你知道最近我有什么变化吗？ 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开始健身了。 哦， 你要发现健完身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就会变得比较积极。 是， 以前可能早上起来真的就是大家都早起嘛，就会困啊，打个招呼，早啊各位、嗯、现在开到哪儿了？ 对， 堵就堵着吧， 早上 太难过。 现在呢，自从健了身以后，你现在有什么感觉的变化？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会变得特别好，就是你可能自己发现不明显，但身边的人就说你最近气色变好啦，确实还确实觉得说，很多人像我一样，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赶快替自己七八九月份做做准备， 好吧， 怕到时候去徒伤悲嘛。但这个是我个人的行为。不过呢，在瑞典有一家公司太厉害了，强制员工减肥啊。 嗯、是员工利用午休的时间健身呢，在西方国家其实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瑞典的部分企业更进一步，他们是这个一定要这个健身，否则就要辞退。其实这是瑞典的知名运动品牌比约恩伯格最近两年在每周五工作的时间呢是必定关门一小时，要求所有的员工去附近的健身房去运动哈。 嗯，因为这个企业的 CEO 他说，如果你不想健身或者说融入不到我们这种企业文化当中，你就得离开，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提高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同时也通过运动这种方式来加深员工之间的友谊。 嗯、对，当然最厉害的是比约恩伯格公司。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因为这项健身计划而辞职，废话，人家是运动品牌嘛。 你想想，如果是哪个饭店的话，我觉得大厨首先要摔桌子不干了吧。 这很难吧，对吧？来听听 BAD 肚子一圈肉，来减下你的小肚子。 挥挥手，好像在嘲笑狗，我慢慢走，因为路上的人实在太多，你说我太过懒惰，太过被动，还有太多理由不用说，接着你一定又要说分手，刚低下头又看到你一圈肉丸吃个不停，一等大碗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多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跟我说分手。像在叫小狗，我慢慢走，因为路上的人实在太多，你说我太过懒惰，太过被动，还有太多理由不用说，接着你一定又要说分手，刚低下头又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太过虚荣，太过懒惰，还有太过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看到你的肚子一圈肉，吃个不停，一天到晚又说要瘦，我说你再过虚荣，再过懒惰，还有再多啰嗦，这一次可不可以换我说分手。我的生活不想有太多压力，没有了你大不了我就回家吃自己，我可以逛街，可以无聊，可以随便到处去，但就是非常不想跟着你。

来关注路况，周一早高峰及上午时段，北五环东段金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京沪高速、东南五环、东南三环、华威南路、西五环、富时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道路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建议市民朋友出行关注交通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尽量避开早高峰时段和上述区域道路。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来自于萧亚轩 Elva 带来的速配程度，这首歌曲跟你的速配指标是多少？ 我觉得 match 程度百分百、这首歌曲其实我非常喜欢 Elva 的一张专辑三面夏娃， 对， 这张专辑当中所有歌我都可以跟唱， 哇， 所以你刚刚感觉你旁边坐了一个假 Elva、 没有 影响你听感了，对不起 你刚才在旁边坐到我旁边的时候呢，我感觉旁边有一个这个人工提字器的感觉啊，就是不管 Elva 唱哪首歌曲哪个歌词有一点点的小纰漏，在你这边那个歌词都非常清晰的传达到我的耳边哈。 其实 实像 Elva 还有罗志祥啊，都属于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一说的话就其实有点遥远了。他们的很多歌曲，特别是这种快歌，特别适合，相信很多人以前在什么高中的艺术节呀，大学这种文艺演出啊，都有改编过他们的这种舞蹈的经验。 对，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小猪罗志祥嘛，看来 我不是唯一一个喜欢七零后的人哈。这个近日呢，这就是 我喜欢易烊千玺，我必须一开始要站好队。 先找好队伍来站着。最近呢，这就是街舞第二期已经播出了哈。这个罗志祥的战队当中迎来了一位大神级别的人物何展成、很多人呢可能都不知道何展成是怎么厉害。其实他是华裔的超级舞者，隶属于世界顶级舞团的 King Jazz。 罗志祥说他是唯一一个让我起鸡皮疙瘩的人，不过呢网上关于他的资料也很少，选手呢也纷纷表示都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啊。 就其实看这一期节目的朋友会发现，他一出现大家的表情就可以脑补一下当时欧阳靖摘掉面具的那一刻大家的这种反馈哈。因为之前已经很有能力了，所以就是说他这些奖项什么的就不用提了，全美街舞大赛崭露头角，所以就还挺期待他在接下来这些节目当中的一些表现的。 对，你知道粉丝给他的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 叫什么？ 人肉加速器。就是你每次听到一些歌曲有些片段，比如说忽然要加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关节或者他的这种节奏感卡点可以跟着音乐突然加速。 我觉得舞者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他不简单的是去记步伐或者说是去炫技，而是融入到这个音乐当中，让你感觉到他跟音乐密不可分。我记得在这期节目当中有一个就是 idol， 就是偶像男团的，因为让他随时来 freestyle， 他说我做不了，但是我有一段编舞的成舞，我可以不要音乐来。就下面的舞者就都表示不能理解，是先有音乐才有舞蹈的你。 没错， 你有听过清唱，没有听过轻舞。 对， 轻舞是什么感觉？就真的看起来 轻舞飞扬啊， 还挺奇怪的。 对，其实确实跟舞蹈的本意其实不太搭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戏剧冲突跟矛盾了。就是我们可以期待之后，再看到这就是街舞的时候，后面这个偶像男团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就是或者跟其他的舞者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和对立的地方？你像这个选人的标准这方面吧，罗志祥就说了，他说技术是一方面，但是我认为舞蹈的魅力来源于心来散发出的感觉，比如说他的 La King， 他的这个基隆 La King 王哈，这种东西跟中国元素也是息息相关的啊，他也十分能够期待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来展现出一点点跟中国元素的激情碰撞啊。 可是我明明记得有一位选手在这次的时候是利用这个荷塘月色跳了一段 Lucky， 他没有给人家过 啊。对啊，所以就是你嘴上说的是一面，但是这实际做出来就是另外一种了，一种套路了。罗志祥不愧是个综艺感最好的这个四位导师之一哈。 没办法了，亚洲舞王。所以这个选手在之后也吐槽了，说什么亚洲舞王，自封的吧。 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志祥的劲舞门。在这期节目当中，有一位选手说，我的跳舞之路就是被你的这首歌曲带上路的。 先不要带起点名，准备跟我上街去游行，把地你眼睛小老弟，年轻刷鼓那一丁点反应，洗耳恭听快冒起来学习，打发身心收徒弟，想要学习不要绷紧，要跟我更紧，带我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pouring rain On a crowded subway train When I'm just about to go insaneYou make it go away Monday morning in a traffic jam And I'm gonna be late again The world is getting underneath my skin I see you smiling then Know that it's gonna be okay Wherever I go Whatever I do Stay by my side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Girl, when I'm alone You're where I belong Cause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Oh, oh, oh Oh, oh, oh Baby it's always better with you You make a bad day better than good You make me feel better than I should You understand what I misunderstood Like no one else ever could Girl, you show me things I never see If you were never there, I'd see them with me And when I get a little too crazy You are my sanity A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Wherever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hris Allen 带来的 Better With You、那天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旁边有人说哎，你怎么还有这首歌曲最近我特别喜欢就是 Chris Allen 这首单曲我估计最近会窜红的应该还挺厉害的哈。 现在一开始做汪峰老师了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乐坛了放眼国际开始预测潮流排名指数了 是是是我们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好继续来说到的是今天世界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一定要说到今天所有人都在注目的焦点那就是奥斯卡的这个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了从七点钟开始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一次颁奖典礼呢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奖项能够预测结果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走红毯怎么走得这么热情跟热烈啊哈 所以呢现在目前还没有比较新的这种颁奖的情况来跟大家预热哈 嗯 不过呢因为今年的这几部影片的质量都比较高主要的几项大奖也都是从前几年就两三部领头羊角逐啊扩充到了像五六部角逐虽然说提名最多的水形物语在提名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最终可以摘获几座小金人还是未知的 对强敌环伺并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大赢家因为你只是提名数量上有压倒性优势但你要知道同样一个奖项当中应该有好几部影片都会有提名的对不对啊、 因为现在还没有这个提名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 好的 赵飞说呢哎，本届奥斯卡我来提名小预测一下哈最佳影片应该是三块广告牌吧男主的话觉得至暗时刻的丘吉尔比较好哎，跟之前大家提到的都很像 对 女主呢三块广告牌的妈妈最佳导演觉得给水形物语就好了 来我一定要给这个赵飞来点个赞因为你现在说到的所有的这个预测 跟我心目当中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都是非常像的哈。因为啊，不管是这个三块广告牌当中的这个妈妈，号称的这个科恩嫂，另外呢，这个男主呢是《至暗时刻》当中的丘吉尔，其实他也做了很大的这种改变，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丘吉尔那个体型的，相当于天天要穿这种衣服哈。 嗯，每次要特型化妆，然后化完妆之后，包括像最后说丘吉尔自己的这个孙辈们也对他的表演表示了极大的肯定， 嗯， 就是他是我看过所有饰演丘吉尔当中觉得饰演最棒的一位了。 是的，8:49了，今天呢估计跟大家来说不了奥斯卡最终的颁奖的结果了。那么在明天早晨的早音乐秀当中呢，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次颁奖的最终的结果。好了，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于 Aline 的《一直走》，在音乐当中来走走看。 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再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把人生握我手。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星河。上游心爱的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上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我就要继续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拜，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晒，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这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我主要继续走。 来自 Aline 的《一直走》啊，根据北京气象台的预计呢，本周除了周二和周三的短暂转阴之外，其实其余的时间都是晴好天气，所以大家可以像 Aline 一样一直走走看哈。 最近呢，其实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天气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春天的步伐越来越近了。 嗯， 这个时候呢，要告诉大家，本周虽然说这个周二、周三哈、啊、气温会小幅下跌，但之后会开始稳步回升的。如果您有策划周末出游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 因为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气温也是稳步上升。本周内最高气温差不多会在6到10度，最低气温-1到-3度。还是要提醒您，早晚比较冷。 嗯，总体来说呢，本周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比较不错，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呢，这段时间昼夜的体感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您送出来去早音乐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拜拜。 是啤酒花里我们吐出的野马，带我在这世界像野马一样，在这。